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李翔，李翔你好。 周老师您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生活当中样样离不开啊。 对， 说到这个油啊，尤其中国人，咱们平时呢煎炒烹炸啊，每顿都有菜，都得用到油。 那么今天呢，咱们说一种健康的好油，对吧？红花籽油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呢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它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橄榄油。 对，其实说到这个红花籽油啊，它在我国的历史非常悠久啊。 对，那个时候很早就开始记录了，但是在这里呢，明确要跟大家说一点，刚才我们说的红花籽油是中国人自己的橄榄油， 对， 对吧？橄榄油大家都知道是好油， 嗯， 但是它更适合于西方人的口味和口感，他们比如喜欢什么凉拌呐，他们生食啊，或者做完了菜之后再撒油啊，这种牛排上面再撒油这种做法，但是呢，它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我们口味习惯不了，还有一个我们烟点， 对，咱们喜欢煎炒烹炸， 对，它没有办法去做热炒这样来去使用。但是红花籽油呢，健康的这个里面的因子，里边的健康的成分一点不比什么橄榄油什么东西差，甚至比它更多。但是反而咱们跟大家说，它具备橄榄油不具备的一些特别好的点，就是第一，它可以咱们煎炒烹炸的时候都能使用，200多度的烟点呢，您炒菜的时候，您大火爆炒的时候，那都是少油烟的，对吧？啊，而且呢，它里边呢，胆固醇含量是零，碳水是零，钠是零，对大家健康现在又很有帮助，口感呢是清甜的，清甜的味儿，虽然没有花生油、大豆油那么重的味儿，没有菜籽油那么香的这个味道，但是呢，人家没有任何异味儿。你做什么食材都是原汁原味的，只是滋润一下口感，很健康。而且呢，生食冷拌可以，煎炒烹炸各种各样使用都是可以的，又健康又适合中国人，所以大家现在开始流行起来吃这个红花籽油了。 其实呢，说到红花籽油啊，它的好处呢，很多人全知道，但是由于呢，在平时大家购买的时候，比如在超市一看红花籽油，哟，价格挺贵的， 是的， 啊，觉得如果长期吃的话呢，有点舍不得， 吃不起了， 所以就这个放弃了啊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组合呢，您是完全可以承担的。 哎，今天这个红花籽油的组合呢，咱们对大家来说呢特别划算，400毫升这么一瓶，品牌是叫红果实绿色食品，地道原产地就是新疆塔城，红花籽油，物理的压榨，等级是1级，物理纯挤出来的啊，而且呢煎炒烹炸皆适用，它里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78%左右，整个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达将近90%这样的这个数值，非常健康。这样的油400毫升一瓶，一家三口，像我们家一家三口炒菜做饭的话，我们基本上可以一个礼拜，没问题，用一个礼拜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多少瓶呢？10大瓶，独立小包装，10瓶的包装也很方便。这10瓶油市场您买大几百了。我们399给大家，不到400块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今天再额外再加送大家第2组零元，也就是今天拿走20瓶油才399，市场这加起来得1000多了，咱们399带走， 正合适， 特别划算。 所以呢，如果大家想吃这个红花籽油，或者说想尝试一下， 哎， 您呢也不妨试一试。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新疆红果实这个品牌的红花籽油，咱们主品呢是400毫升一瓶，10瓶1箱啊。 是。 那么今天呢，只要您拨打电话订购，在节目期间呢，我们再赠您这个1箱10瓶，也是同样的400毫升一瓶， 是的， 这就是2箱20瓶。 哎， 那么今天的价格呢，只要399元，399元。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 5151，400015 5151。 我特别就是听您刚才讲啊，因为这个红花籽油它不但健康啊，比如说里边的亚油酸呐、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啊，这些好的东西非常非常高之外啊，另外呢，它吃起来没有什么异味。 对， 这点也非常非常重要啊。另外呢，它本身的这个盐碱也比较高，所以呢又不会出什么这个 少油烟 啊，什么咱们中国人的煎炒烹炸都不耽误。 对对对， 所以这几点呢优势结合起来的话，确实这个红花籽油呢还是值得我们把它当这个平时的常用油。 哎，平时的时候啊，大家都知道说现在有好多的好油，但是呢第一价格贵， 对， 咱们还是没有办法替代家里的这个花生油、菜籽油啊、色拉油、调和油这样的使用。确实啊，好一点的油价格就会卖得高一点。您像这红花籽油，平时买这么一瓶也大几十块钱呢， 是 说一个月吃好几百块钱油钱，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觉得至于吗？但是今天咱们399的价格基础上，大家拿走了20瓶油啊，20瓶油这样啊，能吃小半年，这个我觉得咱就值了， 值了，值了。 为了咱们自己的身体的健康，为了食用油的健康，为了全家人的健康，咱们就值当了。 对， 对吧？ 而且呢，这个油的话呢，专家还说是花叉着吃。 对， 比如说您家里呢，不仅仅有这个红花籽油， 嗯 啊，有其他愿意吃的什么大豆油啊、花生油啊、 对， 菜籽油啊，你也都可以备着， 也可以吃 啊。您做什么菜哈、您就用什么样的油。 对 啊，这个再说了，红花籽油吧，它本身也没有什么异味，据说都可以白嘴吃。 哎，很多老人都有一个习惯、我去调查。我还特有意思，他们就喜欢早上起来啊，含一勺油。油呢，好的油当中呢，像这个有的时候它还有一些维生素 E 什么的，对您口腔也是一个这个挺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护的方式。那么更重要的时候，好的健康的油呢，可以在空腹的情况下把里边有益成分先吸收。但是您看国外的老人，他们早上来一口什么橄榄油，让我妈这样，咱们说这个老北京啊，中国人去喝点橄榄油不是一个那个味儿。但是红花籽油，如果早上起来您空腹的时候喝喝这个，清清甜甜的，哎，咱们说带着一股大自然的清新的那个味道，没有那异味，您来这么一口呢，是非常好的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，这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。 而且今天我们这个组合价格也非常合适啊，咱们是400毫升一瓶儿、 对， 咱们薯饼呢是10瓶，据说10瓶是一箱啊， 是， 另外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您买了一箱啊，我们再赠您一箱， 哎， 再赠您10瓶，也是400毫升一瓶的，这就是2020瓶啊，这个今天的价格呢只要399元， 是的， 399元，那么和一瓶呢真的价格不高， 对， 也就是一般油脂的价格，您吃的却是红花籽油， 好的花生油的价格、吃的就是红花籽油， 没错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这20瓶才需要399元。 是的 啊、另外在这里再提醒大家，这个市面上的红花籽油挺多的， 对， 不要随便买啊。 哎， 如果要买的话呢，还是买新疆塔城出的红花籽油。 是的，这个呢是真正的原产地。 对， 你看今天咱们的品牌叫做红果实，原产地自哪儿呢？新疆塔城地区，红花出西域，它的真正的优质生产地就在新疆塔城这个地方。 对， 这个地方，那么红花生的种子呢，就在当地把它榨成了很健康的这样的油脂，直接挤出来。红果实是当地非常著名的品牌了，对吧？是本身就是专门做红花籽油的，而且呢，今天带给大家的还是红果实里面的红花籽油的绿色食品等级的，所以呢，大家吃起来这个油脂更健康。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绿色食品的红花籽油，等级很高了， 没错， 真的花钱去买这20瓶油啊，贵了包堆20瓶油的话，您可能真得花个千八百的。 是， 今天399。 对，一说是绿色的什么什么产品啊，这价格马上就上去了。 对呀、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新疆红果实这个品牌的红花籽油啊，来自于新疆塔城。咱们主品呢是400毫升一瓶，10瓶一箱啊。 是。 那么今天呢，只要您拨打电话订购，在节目期间呢，我们再赠您这个一箱10瓶，也是同样的400毫升一瓶。 是的， 这就是2箱20瓶。 哎， 那么今天的价格呢，只要399元，399元，这个价格啊非常合适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，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立减30元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，也有优惠哟。 经常听众都

米饭、面条、豆腐，它本身没有过浓的味道， 对，不会卡。 对，它就是作为一个载体，作为一个平台，去展现蟹黄本身的味道。 嗯、啊，所以说鲜的东西才提倡您这么做， 对、 啊、 所以说咱们今天叫做贵精不贵多嘛， 对， 咱就吃那么一点儿，但是同时又能够让您的唇齿之间能够留下这个螃蟹的鲜美味道，真的能够到叫做鲜掉眉毛。 嗯，原来咱们经常形容一个美食叫唇齿留香哈、 嗯，这个蟹黄和蟹膏，这个吃完了以后，很长时间 嘴里边老是 那个螃蟹那种味儿。 对对对、 嗯， 所以呢，如果没吃过的啊，大家去尝一尝。 嗯， 今天这个刚才我尝了一下，确实是非常的香， 嗯， 鲜，啊那样的感觉。尝了一口，真的是总觉得好像这个味道呢在。 在 嘴里 腔啊，嘴里 啊 回味哈、啊 哎， 对，特别的鲜香， 而且没有什么腥味， 没有没有、 啊，就 是它本真的味道。 这就是在什么呀，在靠海边的省份去给您现拆现做，所以这个东西呢不会太腥的。 嗯，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，您不用担心价格哈、 嗯， 因为这个产品也是第一次在我们平台上跟大家见面。 对 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呢，来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。 嗯， 今天咱们的这个主品呢是蟹黄油的罐头，咱们是105克一罐，给大家是10罐。 嗯 啊，这个2两多一罐，10罐、 嗯。 另外呢，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600名订购的听众，我们呢还将给您105克一罐的再多赠您同样的5罐。 等于说是15罐、 啊、对，如果您手快的话呢，拿走的是15块啊、 嗯、 那么市面上的一罐就要44块钱，那如果要算起来的话，这15罐就要600多块钱，但是今天的我们价格只要199，199和一罐10来块钱， 对 啊，所以这个价格呢足以让您呢真的好好尝尝这个好的东西是什么、 嗯、 啊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哎，再次提醒您，我们的现在的所有物流都换成了京东去给您送货上门，验货之后再付款，咱们买的放心，用的踏实。 嗯， 同时呢，其实我们推荐这个蟹黄油、兔黄油，但是呢，我们不可避免的就要说一些，这个美食啊，也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幸运能够去享受到。第一个呢是它比较难买，第二个呢，其实我们还要去提醒一下，比如说一个是减肥的人群，或者说这个对于糖类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人群呢，其实我们是不建议您多吃的啊，因为这个毕竟还是比较天然的这个蟹黄和蟹膏，所以说呢它含的这个油性比较大，咱们吃完了以后呢，如果腻的时候可以喝一点普洱茶呀、 嗯、 喝一点绿茶呀，同时呢还是告诉您，蟹黄油虽好，但是也不要一次吃得太多，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经过太多的加工，它就是比较天然的蟹黄蟹膏，咱们每天来一点点儿，叫做饭中后味、 嗯、 就可以了，点缀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日常的餐食。 嗯，确实这个东西啊，吃的时候特别好吃，让你欲罢不能。 嗯， 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太随着性子来， 就慢慢吃、啊、这么多罐呢够您吃的。 对，好东西慢慢的享用啊。 嗯， 所以呢咱们吃的时候呢一定要少量适度。 对 啊， 嗯， 今天这个15罐的话呢也不老少，不仅您自己尝、 嗯、 家人尝、朋友尝也都够了、 嗯、都够了。而且呢比如说老两口在家不愿意做饭的时候，这样呢拿一罐这个蟹黄油倒在米饭上， 对， 米饭面条比较好做吧，咱们倒在米饭上稍微加一点青菜，一顿香喷喷具有蟹味的这个饭就有了。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蟹黄油啊，它虽然是罐头的形式，但是里边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的添加，非常的天然安全健康、 嗯、 所以说呢您就放心吃吧。 好，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给大家105克2两多一罐，给大家10罐、 嗯、 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600名呢，我们再赠给您同样的5罐，这一共是15罐、 嗯、 那么市面上呢要600-700了，它一罐是44嘛、 嗯、 但是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，所以我们这个价格定在199元，那么合一罐是10来块钱，您看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